平川革命史基地经过改建后一年来，有人民军军人、各阶层劳动者和青少年学生前来参观，共达2270多个团体，25万多人次。平川革命史基地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主体37年1948年12月12号用我国工人阶级所制造的第一支冲锋枪进行试射的历史之地，凝聚着金日成同志和金正书同志为自立国防工业打造万年基础的不朽业绩。